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以中非丝路情，相聚在北京为主题的第20届北京国际旅游节正在举行，来自19个国家的30多支表演团队带来了独具风情的盛装表演，为国庆期间在京游客营造出了时尚的节日氛围，请听报道。 听众朋友，我现在是在鸟巢与水立方之间的奥林匹克庆典广场，来自俄罗斯、墨西哥、以色列、捷克等国的巡游队伍依次通过主舞台，向观众展示着各自国家特色的舞蹈。国际旅游节开幕式共分为5个板块，集中展示北京地区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风情。来京游玩的魏先生边看边用手机录像， 现场挺丰富多彩的，不同国家不同地区表演的节目精彩绝伦，有一些过节的气氛。 侯赛是一位来自墨西哥的演员，我们听听他有什么感受。 Oh my god, it's great, dude. It's amazing. 这活动太棒了，这有世界各地的人，大家就来这儿加入进来唱歌跳舞，非常开心。我们明年肯定还会再来的。 We'll do it again next year. 这次国际文化节除了开幕式的盛装行进表演外，还在门头沟永定楼广场、昌平区乐多港以及延庆区八达岭国际会展中心分别设置了3个分会场，与市民和游客共度国庆佳节。北京市旅游委副主任王悦介绍说， 每一年的国际旅游节呢，都会邀请将近20支国外的非专业的演出团队到北京来呢，共同庆祝这样一个节日，体现了我们呢发展旅游业的一个决心，同时呢，也是我们进一步优化我们的旅游环境，营造节日氛围，来自各方的游客能够共同感受北京作为国际化的大都市，作为全国文化中心的魅力所在。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北京植物园正在举办北方盆景展，展览包括中国盆景文化与历史主题、北京盆景文化与历史主题和北方盆景树种与技术制作3个主题。室内室外2个展区共展示了30多种植物的盆景作品120多盆。第4届苦苣苔植物展正在北京植物园热带展览温室举办，本次展览共展出苦苣苔科植物近200个品种、500多株。精品区主要展示极具观赏价值的国内苦苣苔原生种，同时还展出了众多国际流行的园艺杂交种，都是在北京植物园的第一次展出。国庆黄金周期间，中国园林博物馆举办盛世华章2018年海峡两岸中国插花艺术展，同时还推出了一系列园林文化体验和自然科普系列活动。插花艺术节分为中国传统插花花艺展区与中国现代花艺展区，精选海峡两岸花艺大师的64件花艺作品，表达了中国插花花艺精致细腻的微观技艺与恢宏写意的空间意境。7天假期，园博馆推出礼乐林泉园林故事剧汇演活动，组织中学生及音乐剧社团小演员通过诗词朗诵、传统舞蹈、传统乐器等多种形式演绎知鱼知月、曲水流觞等一系列以园林加感官为核心的园林故事剧，让园林故事活起来。宋庆龄故居正在举办一场特别的花植展，27组作品表达27种对幸福的理解，每一组花植作品都顺势利用故居花园内的山石屋草坪而设计，各有千秋。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本市继续维持晴好的天气，朋友们可以尽情的享受美好假期，但出门玩的时候要注意紫外线对皮肤造成的伤害，防晒还是不可少的。 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9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 可以啊。 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装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四点有戏假日版，我是赵亮。 各位好，我是张帆。这个假日版里边咱们是听系列电影的饕餮盛宴啊。 哎， 那今天我们要听哪一个盛宴呢？ 你要说盛宴呢，有一套啊，真是啊，跟煎饼果子一样啊。 嗯， 你看这电影你得按套来。 哎， 我们说的就是漫威十几年的啊，这么这个一大堆的这个系列电影。 哎呦，那这个葱花比较多啊，听不过来。 电影宇宙啊，电影宇宙，这个漫威的电影宇宙在今年呢掀起了一个观影的高潮，就是复仇者联盟三啊。这部电影呢一扫啊，就是从去年年底开始的几部，比如说雷神的新一部，包括这个今年年初的就是在北美那边评价特别好，但是中国反响一般般的黑豹啊，一扫他们的颓势，来了一次超级的大爆发，是吧？又把很多的路人吸收成为了粉丝。 嗯 啊，那我们这个十一期间的节目呢，咱们就是吃这一套也有点撑得慌，是吧？ 对， 咱们就是吃这冰山一角吧。哎，咱们听上哪个系列呢？因为我们知道漫威它这个电影宇宙啊，基本上就跟《水浒传》一样，是吧？这种组成 有单板的， 哎，然后再用一些彩蛋互相来连接， 对， 最终是这个形成三部的《复仇者联盟》，作为这个大的一个情节的构成啊。那我们从哪儿听呢？我觉得咱们这个十一啊，就听比较，就是内容比较简约啊，但是在下一阶段却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作用的，就是银河护卫队系列。 哦， 哎， 银河护卫队一直以来好像有点独立的意思。 对，因为这个银河护卫队啊，它有点像是漫威整个宇宙外传的意思啊。 嗯， 就是其他的故事基本上都是在地球上啊，但是他们是在银河系啊，维持着宇宙的这个平衡和治安啊。只有在复联三当中，我们看到他们的戏份是特别大的。 对， 但是其实银河护卫队很早啊，这漫威布局啊，就跟整个这个漫威宇宙就联系起来了。 嗯， 怎么联系的呢？就是靠的灭霸那手套上面那宝石啊。 嗯， 所以我们先来听这个第一部银河护卫队，就得从这宝石讲起。首先是这个力量宝石啊，力量宝石呢首次出现就是在2014年上映的银河护卫队当中啊。力量宝石嘛，顾名思义，它就代表着对于宇宙的这种破坏性啊，就是它的这个能量啊非常之大，足以摧毁整个星系啊，有这么大的力量。 哎，我就纳了闷儿了，跟赵亮闲聊的时候呢，我说几颗宝石选一颗，他就选力量宝石。 力量宝石，对，这个力量宝石 破坏性这么强了。 对啊，所以说呢，这个有这么大的破坏性呢，是没有办法单独存在的，就得放到一个器皿当中啊， 哦， 得让它保持稳定啊，不能太活跃，一活跃呢，就是一眨巴眼就都没了啊。 那这个力量宝石是放在了什么东西当中？ 力量宝石呢，它有一个球，这个球啊叫做宇宙灵球啊，就是这么一个器皿啊，就把这个力量宝石就放在这个宇宙灵球当中啊。这个话得从哪儿说呢？银河护卫队就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就是力量宝石的源头，这个故事的源头是起源于一位搜索者叫伊森啊。 这个伊森是一个残酷无情的天神，他曾经用这个力量宝石呢毁灭了他的整个星球 啊， 也没想为什么啊，但是呢就是他这个毁灭让人见识到了这个力量宝石的这个力量啊、嗯、而且呢你想拥有无限的力量还会让人变得贪婪啊，所以之后呢有这个惨痛的教训之后，力量宝石就被存放在这个宇宙灵球当中，就不能随便用了，对吧、 嗯、 并且被封印在啊这个莫拉格星球的一座墓地里啊。那么这座墓呢原本是在海底，但是经过亿万年之后这海水也退去了，秘密的宝藏就 露出来了、 嗯、啊。最终呢这个宝石被一个星际探险者啊，就是彼得奎尔，也就是星爵，被他给找到了、 嗯、 啊。他找到之后呢，他其实不知道灭霸在这个时候也感受到力量宝石的存在，并且呢他派了这个克里星的统治者，就是罗南啊，我们说的这个就是银河护卫队一当中这个大反派啊，但是灭霸是藏在后面的啊。这个罗南呢他是接受了灭霸的这个指使来寻找到力量宝石，但是他找到力量宝石之后他发现，哎呦我这个家伙这么大力量啊，于是他就要跟灭霸分庭抗礼了啊。好啊，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个片段，看看啊胆大如罗南如何啊敢对灭霸指手画脚。 我拿到宇宙球体了，我说到做到，把它给我。好的，这是你我间的协定，我给你宇宙球体，你帮我摧毁山达尔星。可现在我知道这球体里藏着无限原石，我还用你干什么？孩子，你最好三思而后行。 我的主人，不能这样。灭霸拥有全宇宙最强大的力量， 到此为止了。叫我孩子，我要让你看看山达尔星是如何被克里星人审判，如何遭受千年重创，然后灭霸，我再回来收拾你。 灭了山达尔星，你会去杀我父亲吗？ 你敢阻止我吗？ 看看他把我毁成什么样子了，你杀了他，我就会全力帮你灭掉一千个星球。 好啊，张总，我们听到这一段啊，这个是罗南啊，他是这个得到这个力量宝石之后啊，就是跟灭霸开始啊离心离德了啊，说我 这是人之常情啊，就是你只要发现这个东西它足以让你有力量来抗衡所有的一切的时候，你也会想到这东西是不是据为己有， 嗯， 这是人的贪婪性的一面。 对，然后呢就说这个罗南他是叫克里人嘛，让他们说克里星人啊， 对， 这克里星呢跟这个山达尔星是世代的仇家、 嗯、 啊、 嗯、 然后呢这两个帝国其实要签订一个和平条约了，这罗南就看不下去了，他就想利用这个力量宝石的啊这个他的这种巨大的能量去征服山达尔星啊，并且把这个保护山达尔星的新兴军团给他干掉啊。当然我们知道了，后来呢这个罗南就是遭到了银河护卫队的阻击啊。那么银河护卫队当中这个星爵，其实在这个里面他的故事是非常动人的，这也是为什么就是我们在复联三当中看到星爵他是为什么会坏事啊，就是很多人说这个星爵都 坏 他， 都坏在他身上 因为这个复仇者联盟他们通过一系列的团队配合把这个灭霸给催眠了嘛， 可以控制住了， 哎，控制住之后星爵由于这个感情用事啊，几个 又把灭霸打醒了， 哎，几个嘴巴灭霸打醒了。但是你要是回溯他的故事，你就会发现他的这种情感是特别值得理解的， 嗯 啊。那么在这个银河护卫队一当中呢，并没有完全的展现出来啊，两部作品才把他的身世完全展现出来。 嗯， 在一当中呢，我们首先只知道啊， 他是一个从小就是不知道父亲是谁，对吧？然后母亲又是生病了， 嗯， 然后他是被一个外星的军团给掳走了，实际上， 嗯， 掳走之后就跟着这么一伙儿，就等于是宇宙强盗就长起来 了，宇宙海盗， 哎，这一伙人是谁呢？就是永渡率领的啊，一个个反正就是蓝脸绿头发，就是这个挺奇怪的这 怪模样， 哎，但是其实永渡跟这个星爵之间的感情啊，其实是一种父子的情分， 对对 对, 对、 哎，只不过两个人是相爱相杀啊。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段啊，当星爵啊，他是所谓的背叛吧，背叛永渡自己去找这个宝石的时候，最后又被永渡给抓住了啊，并且还带回了这个卡摩拉啊，一个绿色的女朋友。 哎，这是大家后来在复联三里面非常熟悉的牺牲的卡摩拉。 哎，让我们来听听接下来会发生怎样的故事。 你竟然背叛我，还偷了我的钱！ 住手！别打他了！ 我把你带来的时候，你还是个孩子，那些家伙想吃了你。他们还从来没有尝过特兰人是什么味儿，是我救了你的命。 你不能别再提这些事了，天哪，20年了你天天用这句话打我的脸，好像不吃我是多了不起的事儿。我从没见过正常人会一天到晚老想着吃掉别人，我为什么要因为这么变态的事情感激你？你们是绑架了我，把我从我亲人的身边拐走了。 你根本就不是在乎你的星球，你恐惧是因为你软弱，内心软弱，你心明白吗？ 永渡，你听我说，罗内已经把那个无限原石抢走了。 我知道他抢走了， 但是你知道得赶快抢回来吗？嗯，他要用原石彻底摧毁山达尔星，我们要去警告他们，那里马上就生灵涂炭了。 你就是这样被他给迷惑了吗？小子，玩感情，你的脑子被猪给拱坏了吧。好了， 不， 臭小子，当头的必须要让手下知道背叛是什么下场。 老大要教训手下了。 现在把我杀了，你就再也没有机会干你这辈子最赚钱的一票了。 你说原石，你最好还是想点别的高招，还没人敢从罗娜那里偷东西。 我们有秘密武器。 真的假的？ 他对罗娜可以说是了如指掌，无论是他的飞船还是他的军队， 还有他的弱点。 怎么样永渡啊，我和你并肩战斗，赚个底儿朝天，就像过去一样。嗯， 放开他吧。还是那么有种，臭小子，没枉费我把你辛苦养大啊！ 刚才那炮我们没有受损，老大， 给我听好了，傻瓜们，一个不要命的疯子正站在你们的飞船上，手握量子火箭炮，自发研制，独一无二。 什么怪物？ 快点把我的伙伴交出来，马上，否则我就把这飞船打烂，而且是稀巴烂。 说什么呢？ 给你们五个数的时间。五， 不，别，等等，火箭是我，我的老天哪，我们都搞定了，已经没事了。 哦，奎尔，怎么回事？你管这个叫搞定了？去跟把我们打残的家伙叫板，蠢货！ 你倒跟我说说，谁是蠢货？你是真要救我们，还是要把我们打烂？ 他们要是不交出你们，我才会把飞船打烂。 可是你就给他们五个数的时间，就算真要交出来也没这么快。 我根本就没那么多的时间把计划搞得那么细致，我们奋不顾身的来救他们，他就这样对我们。 我是个路的， 他们真是忘恩负义。 现在最重要的是扫荡者的军队愿意帮助我们拯救山达尔星， 所以我们把原石给永渡，好让他卖给更坏的人。 这件事我们以后再谈。 阻止罗娜是头等大事。 怎么做？ 必须有计划。 必须有计划？ 没错。 首先你剽窃我常说的必须有计划。 我没有，说这话的人多了，这又不是你的专利。 其次我不相信你有什么计划。 我真的有一个大致计划。 大致占全部的10%？ 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你这个差点在不毛之地害死我们的白痴。 我可是刚刚救了奎尔。 这早就说清楚了，打烂这个飞船真不是要救我。 什么时候说清楚？ 就几秒钟之前。 我没听见，我在想别的事情。 他说的对，没你说话的份儿。到底百分之几？ 不知道12%。 12%？ 你笑得太假， 这是真笑。 假的厉害， 这是我这辈子真的不能再真，兴奋的不能再兴奋的笑，因为你那个根本就不叫计划， 叫提议还差。 你到底站哪边？ 我是个 Groot。 你说比11%强，这两个数根本就没什么差别。 谢谢 Groot， 谢谢。看看 ，Groot 是你们几个里唯一的明白人。伙计们，别这样，永渡马上就要过来了，他想听听我们到底有什么了不起的大计划。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好啊，刚才我们听了这一段啊，这个永渡把星爵抓获之后，其实他不可能去伤害这个义子啊，但是呢他还是想追寻到这个宝石。那么最终计划是什么呢？就是到山达尔星跟这个罗南一战啊，然后把这个宝石与把宇宙灵球抢到手中啊。其实这罗南拥有宝石之后啊，力量非常非常的强大，任何单卓人都没有办法来跟他对抗啊。那么最后用了一个什么招数呢？就是这就是银河护卫队一结尾的这一段，其实是非常感人的，就是为了能够避免山达尔星的灭亡，那么星爵不惜是牺牲自己啊，用他的直接徒手就去抓这块宝石 啊、 这一段其实是非常惨烈的。那还好大家是集体，银河护卫队集体手牵着手来分散了这个宝石的能量，才保住了星爵这条命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结尾的这一段高潮戏，他们是怎么打败罗南的。 你害死了格鲁特啊！ 看吧，这就是你们的银河护卫队，除了添乱一无是处。幸好我的父亲和我的祖父酝酿了这场复仇，山达尔星人民欢庆的时刻到了，抛弃你们那既卑微又无知的神，你们的救世主已经来了，那就是我。 Child, things are gonna get easier. Ooh, child, things will get brighter. 听这些歌词。 Ooh, child, things are gonna get easier. Ooh, child, things will get brighter. 关键部分来了。 Follow day, put it together. 你在干嘛？ 逗我，哥们儿，咱们俩。诺拉，好了，又该我了。 你小子在搞什么？ 我在转移你注意力，你个大花脸。 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好啊，刚刚我们听了这一段啊，这个银河护卫队集体啊一起联手打败了罗南啊。 在这个一的结尾应该是这个宝石就在山达尔星了吧，后来 对是的，

刚才我们这个听到的是第一颗宝石跟它的联系，就是力量宝石。 嗯， 其实在复联三当中还有一颗宝石跟银河护卫队的联系也非常的紧密，而且这颗宝石在复联三当中也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就是灵魂宝石。 哦， 这个你不拿到这颗宝石就没有办法集齐六颗宝石啊！ 不拿到这颗宝石好像就已经失去核心了。 对啊，其实这个原著漫画当中啊是七颗宝石啊，还有一颗叫自我宝石，在电影当中呢没有这个情节了啊。我觉得很有可能这个原因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手套放不下了，是吧？五个指关节，一个关节一颗，手背上还有一颗，这就集齐六颗就可以了啊。那颗宝石放哪儿呢？只能放手心了，是吧？ 干脆不要了， 因为觉得又不太好看，是吧？哎，所以呢，这个六颗宝石集齐之后呢，打一个响指啊，灭霸就可以实现自己的野心了啊。那么这个灵魂宝石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知道，在复联三当中啊，这个灵魂宝石它就是让人为之动容的。这么一个感情戏的戏份哈， 就是灭霸让自己的养女卡玛拉 哎 牺牲， 对， 其实是让灭霸更伤心的， 对， 最伤心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要获得这个力量，你要失去你的所爱啊，这是一种交换， 对 啊。那么灵魂宝石其实在这个就是银河护卫队的系列电影当中呢，它也有一个隐隐的线索，就是其实卡玛拉是知道了灵魂宝石的所在， 嗯， 但是灭霸是派他跟这星云都去搜罗嘛，全宇宙搜罗嘛，但是他隐藏了这样一个信息， 嗯嗯 啊。那么在银河护卫队二当中呢，其实这部电影我觉得是比银河护卫队一还有所升级啊，但是也能够看得出来这两部电影在策划的时候它是非常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 嗯， 就刚才咱们说了银河护卫队一在整个的这个情节的推进过程当中是没有更多的去展现星爵的这个身世啊，但是在这个银河护卫队一的结尾其实是留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引子，就是说哎，他的父亲到底是一个什么人啊？那么这个情节从银河护卫队二一开始就接上了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听一听银河护卫队一结尾的这个部分，哎，这里面就是永渡啊拿到了这个其实是被星爵调包的那个宇宙灵球啊，怡然自得的回到太空去了啊。然后星爵呢是把这个力量宝石交给了山达尔星人保管啊。但是后面就引出了关于星爵父亲是这个身世以及他是怎么出生、怎么到达今天的这样一个位置啊，这一段故事，我们来听一听。 不错，不错，不错，声光电效果真棒。真是太感人了，但是我们的买卖还没完，等事成之后你们再玩亲亲吧。 Peter 不可以。 Peter 你再好好考虑考虑，永渡，我不知道你想把它卖给谁，要想不让宇宙灭亡的唯一办法就是把它交给诺瓦军团。也许你觉得我是魔鬼脸天使心，其实我是表里如一孩子，交出来吧。哼，哼哼哼哼 哼。永渡，别把那个球打开，你懂的对吧？你见识过它的威力。哼 哼哼哼哼哼哼。不错，菲尔是个人才。当初我们受雇于人绑走他，幸亏没把他交给他父亲。 是啊，那家伙真是个人渣。 他要是发现我给他的那个球被掉包了，一定会气炸的。 他会来杀了你的 Peter。 我知道，但他算是我唯一的家人了。 不，不是唯一的。 你们是怎么知道这些的？ 之前逮捕你的时候发现你的神经系统异常，所以我们进行了检查。 我不是特兰星人。 你有特兰人的血统，你母亲是地球人，而你父亲真的，他体内有一些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很古老的基因， 所以你才能一直握着原石却毫发无损。 你的朋友们来了，请允许我代表诺瓦军团 向你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感谢你们拯救了山达尔星。请大家跟随罗曼戴兵长，他有东西给你们看。 谢谢诺瓦之尊。 谢谢。你的妻子和孩子一定可以安息了，你终于为他们报了仇。 是的，但罗娜只不过是个傀儡，真正要干掉的是灭霸。 我们已经尽力将它复原成之前的样子了，散落的也尽量收集了。 哇，这谢谢了。 我也有亲人，多亏你他们才活下来。我们也把你们的犯罪记录抹去了，但愿以后各位别再干违法乱纪的事儿了。 问个问题，万一哪天我又看上了什么东西，但是在别人兜里呢？ 那你就会被捕了。 可我比别人更需要那个东西呢。 那也是犯罪。 不合道理啊，我更需要他先生，这很难理解吗？你笑什么笑？我就不能和他讨论？ 要是我看到有人为非作歹，然后我把他的脖子拧断了呢？ 那这个，这就是犯了谋杀罪，这个可是最严重的，所以这也是犯罪。 他们会好好的，兵长，我会盯着他们的。 你？ 对呀，我。 好啊，刚才我们听的这一段还是来自《银河护卫队一》结尾的这个部分啊，这个部分就是给人一个巨大的悬念啊，这所有的故事结束了，哎，把他这个父亲的这个身世这条线又给拎出来， 对， 弄得哎让人特别特别的，就是有这种悬念感，想继续往下看啊， 期待。 哎，现在我们都知道了，因为星爵的身世呢，其实他就是一个混血儿。是吧？啊，他父亲是一个宇宙大盗，其实就是一个有机生命体的，不是人形啊。他母亲是一个地球人啊，等于他的父亲是一种宇宙的一种掠夺计划啊。到达地球之后，找到这么一个生命体，哎，就生了这个星爵，是这么一种身世。 这还好啊，生了是地球人的样子。 哎，然后呢，其实永渡就是。就做一个跟班吧，他没有办法啊，就是接受了这个星爵父亲的命令，就抓了这个孩子，实际上就是半囚禁半抚养这么一种状态啊， 所以是养父的这种身份。 对，那么在这个影片的结尾这个部分呢，我们知道永渡还是为了这个星爵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对， 那个地方特别的动人啊！我再说一遍，伍迪·哈里森，我太喜欢你演员了，就演这么一个亦正亦邪这样的人物，是吧？行走这个《行尸走肉》里边的弩哥的这个哥哥摩尔，就是这样一个角色，特别特别相像啊，就是这样一种正反两面的啊，但是就是内心又是特别重情义的这个人。还有你看，就今年特别火的电影《三块广告牌》，是吧？ 里面那个警长 啊，那个局长是吧？警察局长，哎， 对， 也是这样一个类似这样一个角色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一段，就是永渡为了星爵牺牲了自己，以及大家跟他做最后的诀别。 他只能算是你的生父，不配做你的老爸。很抱歉，我没有好好的抚养你。不过很幸运，你是我儿子。 什么？ 永渡，你在干什么？不能这样！永渡，不！ 还跟卡莫拉说，在我小时候曾把戴维·哈塞尔霍夫当作我爸爸。戴维是来自地球的歌手兼演员，是个出名的家伙。最开始的时候，我无意中发现永渡根本没有会说话的车，他有会飞的剑，他声音不怎么样，但会吹好听的哨。并且永渡和戴维·哈塞尔霍夫都喜欢冒险，并且爱勾搭性感的美女和机器人打架。那时候我就觉得戴维可能真不是我爸爸，那只能是你了，永渡。我有个很棒的爸爸。我想要说的是，有些东西你用尽毕生精力去寻找的，其实可能就在你身边，你只是没发现。 好啊，刚才我们也听了一段来自电影《银河护卫队二》啊。那么这个最后，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就再来听这么一首歌，这是《银河护卫队》的片尾曲。这个片尾曲有意思，贯穿了《银河护卫队》的三个彩蛋。你看， 这首歌贯穿三个彩蛋。 对，《银河护卫队二》，我觉得可能是漫威电影当中彩蛋最多的，一共有四个彩蛋啊。那么最后一个彩蛋，如果咱们今天节目还有时间的话，大家可能能听到哈。这个彩蛋，这是斯坦李老爷子的客串啊。当时在看这个电影，我还想呢，我说这斯坦李怎么这一部没来呀？他每回他都有客串啊。 每一回都有一个很不起眼的。 对，其实他有几个非常非常经典的这个形象。你比如说复仇者联盟一的时候，他演的是一个正在下棋的一个路人。 嗯， 钢铁侠三里边他这个客串的是这个比基尼比赛当中的一个评委啊，特别好玩啊。 还有一部里面是送快递。 哎，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复联三里面是那个校车司机。 对，开着车那个。对，雷神二里边他演一个精神病人啊。然后银河护卫队一当中他是客串的山大尔星上的一个老人，然后专门跟美女搭讪。好了啊，那我们这个今天的饕餮之旅就先走到这儿了，是吧？这个从银河护卫队的角度，我们又来回看了一下整个漫威的这个系列吧，千丝万缕的联系啊，这个漫威后面的表现，我觉得一定会更多的带给我们惊喜。你比如说今年这个蚁人二啊，是吧？后来来的，大家的口碑也是不错的。 嗯， 未来还在期待啊，蜘蛛侠的这个外传，是吧？ 另外这个毒液，对， 哎，我们也希望银河护卫队也会有更好的表现， 期待银三。 哎，对了啊，好，那我们今天这个饕餮之旅就到此结束啊！我是赵亮， 我是张帆， 接下来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明天继续咱们的假日版。 祭司大人，议员已经就位了。 我们已经浪费了所有的资源。当他们看到我创造的东西，他们的怒气就会消散。 这是一种新的人造茧吗，祭司大人？ 那是我的孩子，也是改革的下一步，更加强大，更加美丽，也更有能力摧毁该死的银河护卫队。我应该把它叫做亚当。